待佛想如来密恩，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灵如经卷第四，以是富流罗弥多罗尼主，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边，右膝着地，合掌恭敬，如发佛意。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叫做广破如如。咁啊，广破如如啊，就系从第一卷咁啊正中份，就六大科中啊，其中嘅第一大科，佢哋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咁啊，呢科咧就分为两科啊。咁啊，第一科佢就正明理性啊，就系正一法明，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嗰种嘅道理啊。就是属于前三卷经文，咁啊已经咧就系、是、解释完，咁啊现在就系属于啊第一大科如来藏灭真如性圆三世理嘅第二科，叫做广破如如。咁啊乜嘢叫做如如咧？就系、是、有两种嘅道理，咁啊第一种。就是那些小乘的無學人，那麼他因為那些法執特別重，他未曾開悟了達萬法圓融周遍無礙的道理，所以他就懷疑這個藏性既然是清淨果然，為什麼他會忽然間生起這個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咧，咁啊属于啊迷呢个不变随缘嘅妙用，咁啊佢又怀疑呢个四大啊点解会周遍圆融咧？只就属于不解书法，幻妄不实，系唯心妄言。咁啊第二种嘅疑疑就系属于阿难，咁啊闻佛开示。富流罗尊者所谓三缘断故，三因不生，狂正顿歇就歇即菩提，正正明心本修法，法界不同人得，个何极渠路肯启修正。咁啊，因此咧，佢又起啊，所谓呢个因缘二缘嗰种嘅潜质啊，通明为咧叫做如如。咁啊，此等嘅疑惑系包括富流罗同埋阿难尊者嘅怀疑，就唔系话三言两语可以令佢明白，所以佛咧就要广为解释，所以此一科咧叫做广破如如。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第一科叫做明事理正相本用。二就是十法界所谓依部正部的思想，即是第三卷所说的五音六入十二处十法界书法，有生灭有成坏，是有彼此都名为叫做事相。那么理呢，就是一心清净本源不生不灭的理体，咁啊，因为事相就系无体啊，系以一心之理而幻起。咁啊，所幻起嘅事相系虚妄无体，所谓全体即空啊，就系属于即事相而不外于呢个理性。咁啊，说明本体空故而清净直灭。但是他不外这个漫有繁兴，有诸法生起，有这个十法界诸别之相，那就即是理性是不外于这个事相发挥，那就说明事之以理本来就是彼此圆融。那么性就是藏性， 相就是七是思相，現在說性相本來是圓融呢，就因為如來藏妙真如性，那麼具足的七大法，七大之法一一本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呢，所以正與共相本來就是融通。那麼此一波明事理性相本輪又分為三波，現在第一波就是如請，就是心中有所疑，所以請佛開示。那麼又分為兩波，就第一波就是罪疑，就是跌入經典的菩薩，就是敘述富流羅尊者恭敬佛的儀式。我說以時富流羅，那麼以時呢就是第三點末，那麼阿難尊者問佛開示四波七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而得到開這個圓頓解，那麼因此的設計是讚佛種種功德以頂之時，那麼就是以時。那麼富流羅，那麼中國話就叫做滿江，是屬於個父親的名字。那麼名字就微多羅尼，中國話就是慈行女，就是佢母親的名字。那麼合埋呢叫做滿江慈行女的子，那麼依父母而立名。但是中國人就喜歡簡略啊，所以簡稱為叫做滿慈子。在法會之中那是一尊大阿羅漢啊，在十大弟子之中此一位尊者是說法第一。那麼教主釋迦牟尼佛，那麼初出家的時候他在這個雪山修道，那麼此一位尊者亦都同時出家，那麼亦都是在這個雪山裡面修苦。那麼佛最初成道了，那麼此一位尊者亦都得到五種神通，那麼他就來到佛前啊，就以佛論義為佛所證，那麼因此就從佛出家受佛教化，那麼不久證到阿羅漢果，此就屬於啦係最近之事，屬於呢個色門之事啊。咁啊，若是話論佢個本門，咁啊，此一位尊者就本門係可思議啊，屬於咧係大菩薩，所以本身向下尊者自己熟圓通之時，佢話我看劫來就辯才無礙啊，就宣説苦空就深達實相，繼而是乃至行山如來秘密法門。我於眾中就未了開示，則無所謂。咁啊，依如是嘅經文就係足以證明，只有為尊者本門就係大菩薩，助呢個積門呢個近世之事啊。咁啊，自然呢個經文身助佛轉法輪，弘揚佛法，化度呢個有餘者。咁啊，在大眾中，咁啊，響呢個法會大眾之中，佢哋即從坐起啊，咁啊，即時從佢呢個座位咧起立。嗱，咁佢聽經聞法之時，咁啊，當然就坐低聽啦。咁啊，但係如果有所請問之時，你就唔能夠坐響住問啦。咁佢就要起立，而且仲要三業完成清淨啊，咁嚟請問。所以話佢即時咧從呢個座位起身，佢就偏袒地右邊啊，咁啊佛在世時，所有出家者只係有三件衣，就係、是、大衣、七衣同埋呢個五衣。咁啊佢搭衣嘅時候啊，都係露出呢個右邊嘅肩膀嘅。嗱，咁我哋現在搭衣咧，咁啊亦都係露出右邊嘅喎，就唔係搭響呢個右邊，嗰件衣咧就搭響呢個左邊。 不過我哋由於中國呢個天氣唔同啊，咁啊亦都有呢個天寒地凍之一日，因為冇法子唔著衫啦，所以變成嗰啲衫咧就將呢個右肩咧蓋咗啦。咁啊，若又話如果天熱而同印度咧，佢哋根本就唔需著衫嘅。咁所以實際呢個白衣之時啊，咁啊一件兩件三件即使搭齊啦，佢都係搭咗呢個左肩膊啦。咁啊呢個右肩膊咧就露出嚟，所以佢就偏袒咧右邊呢個肩膊。佢右側著地就係將呢個右腳咁啊屈在呢個地下。咁啊呢個左腳咧，就放在呢個右腳邊，咁啊好坐下嚟咁啊，但係佢就唔係真正係坐，屬呢一種咧係跪低嘅形式。個合掌恭敬地如法不二，嗱咁啊右膝著地，咁啊呢個右邊嘅膝頭哥，咁啊屬於呢個身體一部分，所以右膝著地咧就屬於呢個身業恭敬。咁啊合掌。將個兩手掌合埋啊，咁啊表示呢個一心嘅敬。咁啊二八十二就屬於呢個口嘅，就屬於呢個口業嘅恭敬。咁啊三業清淨啊，就係屬於請法嘅常規。個大威德德尊就善為眾生啊，敷衍如來第一二帝。此就屬於儒請嘅第二科，認為佢嘅術嘆啊，就係具述佛嘅功德，係嘆佛咧有種種嘅功德，然後自己咧陳述自己嘅懷疑嚟到請佛開示。咁啊，又分為兩科，咁而就第一科屬於嘆教，即是咧係讚嘆佛嗰種嘅德性。咁啊，初句大威德世尊就係嘆佛嘅自利功德。咁啊，第二句善為眾生敷衍而來第一二帝啊，就係屬於嘆佛啦，利他嘅功德。咁啊，一種咧就係讚嘆佛嘅權實自知。咁啊，大威德，咁啊，第三點門阿難尊者讚佛嘅時候啊。他說大雄大力就大慈悲，那麼大雄大力就是屬於大威德，那麼因為佛有大雄大力那種的威德，所以在內他能夠降伏一切的煩惱，那麼在外呢他能夠降伏一切魔怨，內降伏煩惱，我降伏魔怨，使到法身清净而不成佛道，所以名叫做大威。咁啊，上文波难又话大雄大力，跟住呢个大慈悲啦。咁啊，大慈悲咧就属于普度法界，以一切众生啊平等疾苦娱乐。咁啊，属于咧就系大德啊。咁啊，大威就係屬於呢個波野嘅實字，有波野先至可以破除內外煩惱魔怨。大德啊，就屬於方便嘅權智啊，有呢個大德嘅方便權智，先至可以平等啊嚟到化度眾生。咁啊合埋咧，就叫做大威德，就係讚嘆佛啊。所謂權實意志以理成就，所以名為佢就世尊，亦都唯有佛具足自利利他，具足權實意志啊，具足種種嘅神通妙用，唯啊九法界眾生之尊，不但為呢個三界眾生之尊啊，亦為出世。正人之尊，总言之九法界的正法，咁啊以佛咧系为最尊啊，九法界的正法都系同时尊敬佛，咁啊世出世间以佛为最尊， 所以稱為叫做世尊。嗱，咁有大威德，咁啊即使係正遍知啊，嗱正知就屬於大威啦，嗱遍知咧就屬於大德啊。嗱，咁有大威德，嗱即使係明行足，大威就屬於明足啊，即使係多嘢，有多嘢嘅妙力啊，先至可以具足威勢，破諸浪外煩惱魔怨。咁啊，大德咧就係行足啊，由於有德故，有呢個慈悲啊，所以先至實行咧化度一切個苦惱眾生。咁啊，合埋佢就大威世尊。咁啊，現為眾生就敷衍如來第一二帝。咁啊，佛因為具足大威德，因此佛就善於啊，令一切嘅眾生是敷衍演示如来的第一二帝。那么第一二就是说明我们一心为这个万法之祖，是为众善之宗，万法得离一心，此心呢是最尊无上，所以名为叫做第一二。那么此个第一二的一心之理，乃是言语道断，是心行串裂啊！所谓离四句绝八非，不可以即即，就不可以自知。本来咧系如此，系无说无事，咁啊叫做第一义啊！咁啊虽然系无说无事嘅第一义啊，但系众生不了解、不明白，所以佛就以呢个方便善巧。於呢個無說無事之中啊，嚟到方便說事。咁啊，既然佛在呢個無說事中而方便說事，令嗰啲末世嘅眾生啊了解一一法，皆是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啊，一一法嘅本體就係第一二諦，所以就叫做咧現為眾生就敷衍如來。第一二帝，嗱咁又设为如来嘅第一二啦，因为呢个第一二系人人本具，个个现成，但系由于迷故而不自知啊。但系佛由呢个修行之功，即系悟呢大佛顶礼而修，名为叫做默因之修啊。咁啊，经大佛顶礼，名为叫做默因之性，从此断尽一切烦恼。咁啊，究竟与此嘅第一二世妙理相益，所以就设为咧叫做如来嘅第一二帝啊，就唔设为众生第一二帝啦。因为众生虽然具此理，但系未曾开悟啊。而且亦都未曾亲自证得，也只有佛乃至包括十方诸佛啊，悟此理而修此理，亦都证此理，所以就设为叫做如来第一义。咁啊，佛说此个第一义谛，亦都说明佛咧系出世嘅本怀，因为佛出世嘅目的就系欲想令一切众生啊。成佛道，不见此个第一二帝中道妙理，为一切众生说此理而出世的。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啊，佢话我本立世念，系欲令就一切众啊，系如我等的无疑，如我的所愿，今者已满足，就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又或诸佛本誓愿，但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都亦同得此道。咁啊，又或如来所以出，就为是佛为故。所以佛出世嘅目的，就系演说呢个第一二帝嘅道理。咁啊，此个第一二帝道理为众生本具，由于迷故不知。所以佛就以种种的权巧方便啊，为诸众生 夫的演说指个佛所证的第一二谛的道理，就名为他的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二谛。那个世尊的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那么今闻如来的微妙法音，犹如聋人于八度外，就灵于蚊蚁，本所不见，就何况得闻？个佛虽宣明，就令我随意。今日未长，知而究竟，无疑惑地。个世尊阿难父，虽得开悟，十漏未除，我怎会中登无漏者？虽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都尚于而悔。咁啊，指一段经文咧，科门佢就熟情啊，就系熟自己个迷情，即系唔了解咧。咁啊，然后先至启请佛啊，为佢开示，咁佢就熟情。咁啊，分为三科，第一科叫做总熟而情，就系一种熟行，系为请佛开示之由。咁啊，世尊常推说法人中。就我为第一啦，此就系按即日咧佛对尊者之所赞叹嘅。咁啊，世尊两个字就系直接咧系连续咁样读下去，就系话世尊常常推崇啊，我富流罗于呢个说法人中咧系最为第一，在发挥。里面讲啊，佢话与等见是富流罗微多罗尼子口，佢话我常称其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又话与等物为富流罗但能护持助宣我法，亦以九十亿诸佛所嘅护持助宣佛之正法，喺呢比说法人中都亦最第一啊！又话亦于七说法人中而得第一，又话今于我所说法人中亦为第一啊！又话乃至言结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都亦复第一啊！又话自者如来都无能尽其言论之辩，所以在《阿含经》里边讲，佢话我佛法中嘅善能广说分别法言。辩才无碍者，满慈子啊，系为第一。嗱，咁啊，古经向下尊者述圆通之时，佢自己亦都讲啊，佢话我康劫来就辩才无碍啊，佢话尊说悟空就心法实相，不如是乃至行山如来秘密法门，就我于众中就微密开示。无所谓，我话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论教我发扬。我话我于佛前作佛展论，因师子后成阿罗汉。咁啊，此一位尊者，咁啊，既然佛赞叹佢啊，在说法人中系最为第一，咁啊，对于佛所说啊。这个微妙法音都尚且疑惑，那就何况其他未曾证到阿罗汉无学位的弟子呢？那么应该都有疑惑。那么既然是有疑惑，所以就要请佛开示，为什么七大圆融皆是是如来在妙真如性是圆三谛理呢？咁啊，自己唔明，有所怀疑，咁就要请佛开示啦。佢话今闻如来嘅微妙法音啊，咁啊，所谓闻如来嘅微妙法音就包括第一卷嘅七番破网，破尽呢个生死根本；第二卷十方便见啊，咁啊，显示呢个根中嘅见性啊。为呢个涅槃根本，咁啊亦都包括第三卷会呢个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四科之法，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同时亦都闻到佛，咁啊圆融七大啊，体性周遍，咁啊如是诸法，通通都系佛所说嘅妙法，咁啊称为叫做微妙法啦。咁啊法音咧就系佛对法音，呢个微妙法音咧属于法音中嘅最好音啊。咁啊同时佛所说嘅音声言教之中，咁啊能显示出呢个不生不灭如来是妙真如性嘅微妙道理啊。所以名为叫做微妙音啊。咁啊犹如龙音就是二百步外啊，灵依蚊锐，本所不见，都何况得眼？咁啊，此就立譬如，咁啊，说明自己咧，文佛啊，开示四科七大，皆是如来藏性，皆是圆融遍周法界嗰种嘅微妙法音啊，唔明白就有所怀疑啊，咁啊，好似咧个聋人啊。听不到音声一样，那个犹如聋人，那么这个人的耳根坏了，那么即是呢听不到人讲话的，那么他就是聋人啊。那么以八步外，那八步呢每一步就是有两尺半啊，那么一步就是两尺半，那么十步就是二十五尺，咁啊，一百步咧就应该系二百五十尺，咁啊以十尺为一丈咧，咁啊二百五十尺啊即系咧就一百丈。咁啊，既然一步有两尺五，十步就二十五尺，咁啊八步咧就二百五十尺，咁啊十尺为一丈咧就应该咧就二十五尺啊，应该系二十五尺。咁啊，現在話二百步外咧，咁啊，即係超過咧係二十五丈咁遠，佢就靈依蚊鋭啊！佢話本所不見，就何況得聞？嗱，咁啊，呢個人耳仔聾咗，即係耳壞咗。咁啊，你即使走埋佢嘅身邊，咁啊對住佢嘅耳仔講話咧，佢都聽唔到嘅。咁啊，何況啊，居離有百步以外咁远，咁啊当然佢就听唔到啦。而且所发出嘅音声啊，唔系人咁大声啊，系嗰啲少少嘅蚊仔嘅音声，当然佢更加咧唔单话听唔到啊，佢连见都见唔到嗰只蚊仔啊，因为距离百步咁远啦。所以话本所见，都何况就得闻呢？嗱，咁啊，始终个聋人，咁就譬如正到阿罗汉果，咁啊得到出世无学位呢个声闻人，佢为呢个无名所障啊，障住佢呢个位耳，咁啊不闻佛嘅微妙法啊嘛，就好似呢个聋人啊听唔到音声一样。咁啊，以八步外咧，就譬如呢个声闻人。他只见到这个小乘的出世阿罗汉果，那么距离佛的境界啊还有很远的路程，因为从这个教理这方面来讲呢，那么经文人在这个原教位中只是这个七顺位，这个十顺位中的七顺位，还有八顺、九顺、十顺，还有呢十顺以上嘅十字、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个咁多个位置，先至可以成佛。所以在呢个声闻位中，望于啊呢个佛果菩提佛境界咧，仲有好远好远啦，好似呢个聋人咁啊，如呢个百步之外咁远啊，对于嗰啲蚊仔嘅音声啊。咁啊，亦不见啲，亦不闻。咁啊，因为呢个境界距离太远啦。佢话灵于嘅蚊锐啊，咁啊，呢个蚊锐之声咧，就譬如佛所说嘅微妙法音啊，即是前文 所謂地波七拜，皆是係如來藏現真而正，圓融周遍啊，無所障礙嗰種咁明瞭法音。佢話本所不變，因為聲聞人未曾開佛眼，為呢個無明所障，所以就唔見到佛嘅境界啦。咁啊，亦復嘅不聞啦，因為慧已未開，雖聞如是一定嘅明瞭法音啊，但係不解法義，唔了解點七界如龍周遍法界，所以即使係聞啊，咁啊等於未聞一樣，咁佢哋亦復不聞。個佛雖宣明，就令我隨意啊！咁啊，佛雖然話好慈悲，咁啊開始萬法為真，開始法法皆是係如來藏妙真如色。咁啊，目的啦就希望我哋啊，咁啊解除呢個疑惑，咁啊直下啦要了解法法嘅本體啊，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啦。咁所以佛呢宣明种种嘅妙法音呢，咁目的都係希望啊令到我等呢除咗呢个疑惑啫。但心猶未詳嘅思究竟呢，就无疑惑地啊，佛虽然大慈悲係为我就开始啊呢个万法为心七大圆融嘅道理，但由於我哋呢個無學為宗嘅阿羅漢啊，嗰啲所知障太重啊，未曾明白個中所謂萬法為心七大圓融嘅道理，而得到呢無疑惑，未曾達到咧呢種境界，因為呢個所知障咧太重啦。個世尊第二阿含杯就须则开悟，咁啊先闻人由于烦恼障轻，所以能够断呢个见思烦恼，咁啊证阿罗汉果啦。但系由于法执重故啊，咁啊佢虽然闻到呢个圆融周遍嘅道理，都仍然未悟。但系阿难及诸法会个初心大众啊，由于佢呢个所知障来得轻，所以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圆融周遍嘅道理咧，佢得到开悟啊。但系由于佢烦恼障重，佢就未能证四果，只系证得呢个初果啊。所断就是断这个见惑烦恼。那么现在话，而阿难等闻佛上多番的开示，那么得到这个圆解呢？所以阿难就自己讲啊，他说得力增奇又获法身啊，消我一劫颠倒想。咁啊，消我益嘅颠倒想就系破见惑。咁啊，不力生其获法身，佢所见啊就系见呢个圆顿理啊。就说明佢对于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呢种道理得到领悟，但你嘅所断嘅烦恼只系断呢个见惑，正果位咧。只是证这个初果，因为烦恼障重，那么十漏就未除。十漏呢即使是见惑烦恼啊那种的习气来的，那习就是习气啊。那么虽然断了见惑，但是这个见惑那种的习气都未曾除，那么即使是思惑烦恼呢未曾断，见惑的习气即使是思惑，咁啊，佢虽然开圆顿口，但系只系断呢个见惑烦恼。咁啊，见惑烦恼习气未断，即系思惑烦恼未断啊，因此仍然啊流落于呢个生死，咁就叫做习漏未除。咁啊，因此上文啊，阿难 在呢個計眾之中咧，佢就話欺慎審罪，明計劃啊，就希望佛咧咁啊慈悲，咁啊開示，咁啊使我阿難咧唔單斷見惑煩惱啊，咁啊亦都斷除咧呢個明計嘅思惑煩惱，咁啊佢就十漏棄除。咁啊，我等會中實登無漏者，就係我富流羅。以共1250嘅常隨中啊，咁啊唔單斷見惑，咁啊亦斷思惑煩惱，咁啊見思疑惑煩惱斷盡，已經係超出三界，正無學道啊，就永不流落呢個三界之中受生死。咁其實我等會中登無漏者咧，佢話追盡就諸漏啊。今闻娱乐所说法音都上于而背，咁啊说明呢个经文人虽唔系断尽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我话虽尽诸漏，但系佢闻到佛说所谓七大如容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呢种咁微妙法音啊，佢尚属而话。心生懊恼啊，就说明呢个声闻人，佢虽则系烦恼障轻，能断呢个见思烦恼，出呢个三界嘅生死，正阿罗汉嘅无学位。但系由于所知障法执重啊，所以未能开呢个圆顿解，未曾明白万法唯心嘅道理啊，所以佢就唔了解。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法点解会圆融周遍嘅道理？咁啊，由于佢唔明白点解七大会圆融周遍啊，彼此不相妨碍，咁佢哋有所怀疑。咁啊，既然有所怀疑，咁就要请佛开示。佢话世尊，佢若服世间，佢话一切根尘、阴处界等。皆如来藏清净本然，就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云象次第千流终如复始。咁啊，此一段嘅经文咧，科名叫做别述意难。咁啊，分为两科。咁啊，现在初科从音入处界文中起理为意难，嗱理。即是如来藏了真如性，圆三世理清净本然。咁啊，事咧就系事相啊。咁啊，事相就系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咁啊，即系咧前三卷所讲嘅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法。咁啊，富流罗尊者嘅意思就系话呢个如来藏了真如性。咁啊，既然系清净本然，当然系无有差别，就唯是一心。咁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既是清净本然，无有差别，唯是一心啊。咁啊，点解就会有呢个山河大地杂二嘅事相咧？咁啊，岂不是清净理啊，而唯于咩事相吗？此就由于富流罗尊者文物开言，所谓音律世界之法，皆是如来藏性。所谓一性都无二性，唔应该有呢个种种嘅区别事实。但系佢唔知道，如来藏性嘅本体虽然系不动，如如不变啊，但系佢有随缘之用啊。不过如藏性之体。有呢个随缘之动啦，咁啊当然就不妨万有繁兴于呢个无从而中，就自然成意啊，有呢个种种嘅区别相。我话世尊嘅若服世间，就指呢个气世间。我话一切根尘，根就系六根，尘就系六尘。我话阴处界等，阴就系五阴，处。就是十二处街就是十八街，他说阴处界等。 皆而来葬，清净本意，共能何不生，生何大地，就诸有为相。咁啊，即系话即系已经说一切世间根尘阴处大等，依一切嘅事相，皆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咁啊，就说明如来藏性之外咧，本来无法可得嘅，因为藏性嘅本体系清净之故。咁既然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万法为心，心外无法可得啦。咁啊，点解现今啊就不如佢会生起呢个无情嘅山河大地啊，以及有情有作有为呢种嘅有为相咧？佛家如来藏清净本源，云何点解会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得天地千流。就终于复始啊！就个说明无情就山河大地系有呢个情字坏空啦、啊。嗱，咁啊有情嘅众生就有呢个生字意灭，所以就有呢个天地千流终于复始就相续不断，只就系尊者为义啊，理为依事。咁啊，下文呢？佛就开示如来藏性虽然是清净本源，但由于众生迷故，从这个清净本源的藏中幻起无量的痴别事相。虽然他所幻起的痴相是无量，但是一一事相本体空故，如同风花水月是正正生影，所谓当体即空。咁啊，虽然当下即空而清净本源，所以佛于上文开示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如来藏，乃系即智而成理性。但系众生迷呢个清净而幻起事相，就系即理成事。虽然是即理成事的藏性本体仍然是清净，而同狂花乱舞之时，这个虚空本净啊，慧眼的人见花已不见空，所以就怀疑这个清净本源的众生啊，为何会生起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若是说这个清净眼的人，他单是见这个清净的虚空，就不见这个狂花乱舞啊，就譬如有人开这个圆顿解，悟得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一法，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本体就是清净寂灭，何来啊万法可得咧？